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睿。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2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还有50天，北京冬奥组委今天举行新闻吹风会， 西城区今天举行两会新闻发布会，聚焦教育和就业等民生主题。 学前提升计划发布，到2025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超过85%。 嫦娥五号第一批月球样品研究取得新进展，嫦娥五号着陆区可能曾多次火山喷发。 创作者未经授权不得剪辑影视剧，3分钟苏懒电影类的短视频还会有吗？ 立陶宛总理驳回外长和交通部长的辞呈，并称政府不会下台。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刘工你好。 哎，江宁你好。 刘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今天夜间呢，风还会继续，只是呢比过去就是比白天要小一些，总体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就维持在这个3-4级的样子，阵风可以达到6-7级。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今天冷平流的势力还是比较强的，实际上中午之后啊，气温是一直在走下坡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气温呢都在0度左右。夜间呢还会继续这个下降，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7度左右。因为有风，风寒效应就比较明显。应该说呢，按照体感温度来讲，明天早晨的体感温度恐怕-9到10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呢，天气是非常冷的。那么户外活动或者是出行比较早，喜欢晨练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防风保暖。明天白天呢，这个冷空气啊还在继续影响北京，只不过呢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接近尾声的话呢，就说在中午前后冷空气就可以离开北京，那么呢气温是比较低迷的，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0度左右，再加上风寒效应，恐怕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家体感到的温度也就是-3-4度的样子，这将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所以说呢，明天出行的朋友要全副武装，穿暖和一点，还要注意防风。另外呢，由于刮风空气干燥，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还要这个特别注意户外的用火安全。未来几天呢，基本上从明天下午之后，基本上就是冷空气离开了。双休日呢，这个气温有所回升，但是回升的只是白天的最高气温。那么最低气温基本上还是维持在-7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在6度左右。所以说呢，整体来讲天气是比较冷的。双休日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 这几天都得多穿一点，尤其是早晚出行的朋友啊。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冬奥会。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还有50天，北京冬奥组委今天在首钢办公区举行了新闻吹风会。有媒体现场求证，未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有大面积企业被关停，是否属实？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布负责人严家荣回应说，这一情况并不属实。京津冀及周边的区域在秋冬季实行一些大气污染的防治措施，这些措施已经连续几年执行，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和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没有关系。 在吹风会上，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了解到，北京冬奥会推出赛事清洁与废弃物管理服务技术标准，填补了我国大型赛事清废服务技术标准领域的空白。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举办大型活动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在当前疫情形势下，保持环境清洁，妥善处理废弃物，对确保运动员和主办城市居民健康十分重要。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综合处处长、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场馆运行团队秘书长马博洋说， 闭环的区域内实行垃圾的管控，村内的清废团队统一收集并转运至清废区的暂存点，另由市政部门转运出场馆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集中处理。针对冬奥村内住宿、餐饮、清废、引导这四个一线服务的场景，我们也是积极探索一种有温度的防护模式，结合冬奥官方图形色彩和岗位职能，为赛时的服务保障人员设计了轻便、美观、方便穿脱且具有日常防护功能的工作服务。 场馆的清洁与废弃物管理，也就是清废工作，主要是指场馆内的清扫保洁、废弃物管理和扫雪铲冰应急保障三个方面。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介绍说，他们已经组建培养了一支专业的队伍，为清洁环卫行业输送骨干技能人才。 我们借鉴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成功经验，由各场馆业主单位招聘了清废合同服务的团队，负责实施场馆内的各项清废工作。通过一系列实战演练和专业培训，将培养一批清洁与环卫行业的高素质的骨干技能人才。 通过一系列测试演练活动，反复打磨和测试每个竞赛场馆的一馆两岸三团队清废服务保障程序，赛时将挂图作战。 运行团队也已经制定形成了清废管理的一点一图一表，也就是说工作人员的点位、废弃物收集流线、联系的方式、对接机制、应急程序都清晰地反映在一图一表中，所有内容一目了然，便于更加清晰地指导实际工作。 清废工作人员多，服务范围广，作业时间长，接触人群杂，如何做好自身的疫情防控成了重中之重的问题。赛时产生的废弃物主要分为一般生活垃圾、重点管控生活垃圾以及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等基本品类，赛时将实行三个全覆盖。 首先是废弃物品类全覆盖，对赛时产生的所有垃圾进行分类管理。其次是管理过程全覆盖，对于生活垃圾从产生、投放、收集、运输到处理实行全流程管理。第三呢是场馆区域全覆盖，赛时场馆封闭线以内的区域都要纳入分类管理的范围，闭环内外的废弃物呢是严格区分开来的。 刘玉民介绍说，北京冬奥组委编制形成了一整套适用于北京冬奥会的清废作业标准体系，不仅有宏观层面的清废工作指导意见，也有微观实施方面的质量标准和操作规程，实行三个赛区一个标准。 在前期调研的时候呢，发现国内啊，此前还没有对于冬季的大型的体育赛事清废服务的技术的标准，所以我们借鉴其他大型赛事相关的这个经验，也充分考虑冬季运动特殊性和复杂性的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北京冬奥会赛时的清废服务的工作的程序、技术标准和操作的规程。我们在2019年啊形成了初稿，持续磨合修改。那么在这个标准的指导下，场馆的运行测试活动呢都较好的完成了场馆内部的清废工作。那么这个标准的实施呢，填补了我国大型赛事清废服务技术标准领域的空白，也可用于指导未来我国举办其他的大型活动的清废工作。 另外，在会上，北京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秘书长马博洋表示，冬奥村可以做到按照国际残奥委会要求，在44小时内完成冬奥村到冬残奥村的转换工作。 根据工作计划安排，北京冬奥村将在明年1月23号预开村，1月27号正式开村，2月23号闭村。

一些公众已经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他们也期待着北京冬奥会的到来。 北京作为双奥之城，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会用我的镜头来记录下这些时刻。 我就最喜欢滑雪，然后看完这个展览就意识到平时有很多机会去接触冬奥的一些项目，然后也可以切身的体验到所谓的奥林匹克精神吧，希望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首钢滑雪大跳台核心区域所有临时设施近日完成功能性验收，包括板房、临时看台、硬质隔离和无障碍等相关设施。这些临时设施赛时将服务于运动员、媒体、大家庭等客户群。验收完成意味着首钢滑雪大跳台竞赛所需所有基础设施就位，场馆具备赛事举办条件。 这是冬奥会大跳台项目第一次在城市举行，一些设施要求并没有参考先例，比如设施团队结合场地实际情况，经过多次力学分析验证，完成了存雪区的设计和建设。疫情背景下，防疫标准也融入到临时设施的建设全程，设置了隔离间和软硬隔离，让运动员、媒体、大家庭等客户群在舒适的范围内保持安全距离。 记者今天从延庆区了解到，延庆奥林匹克园区已经正式获得国际奥委会批准，成为继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后，北京市第三个被冠以奥林匹克称号的区域，并将在明年五一精彩开园，实现与冬奥圆满闭幕，无缝衔接。 延庆奥林匹克园区位于冬奥延庆赛区核心区，范围覆盖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大众雪场两大区域，是北京冬奥会赛前形成的重要遗产成果之一。 未来冬奥延庆赛区将成为综合性滑雪度假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后在保留未来举办国际高水平高山滑雪比赛和满足专业运动员训练的前提下，将适度改造为高山滑雪训练基地和滑雪学校等。大众雪场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回村雪道将为滑雪爱好者和青少年冰雪体验提供场地支持，为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贡献力量。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将继续作为比赛场地，用于承接和举办各类高级别相关赛事，同时为国家队提供专业的训练场地，也可以面向大众开放。延庆冬奥村酒店将与赛区内其他住宿产品为客户提供多层级和类型的住宿产品，满足高品质度假客群的住宿需求。 好，北京时间的18:17，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学前提升计划发布，到2025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超过85%。嫦娥五号第一批月球样品研究取得新进展，嫦娥五号着陆区可能曾发生多次火山喷发。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招商银行丰润客户活动升级了，专为55岁以上客户打造，先办理丰润金葵花卡，资产提升可享预约挂号等专属权益。北京地区客户更有线上精彩活动，集勋章兑好礼，签到20天更有机会换鸡蛋礼盒。详询北京各网点或95555。 张姐，您这查什么呢？ 我看看这一老一小怎么缴费。 下载北京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搜索城乡居民保险，可以为一老一小医疗保险缴费，方便又快捷。详询北京农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010-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8:19，这里是江宁清锐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其他北京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门诊曼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正在顺利推进。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在现有2家定点医疗机构试点的基础上，明年年底之前，北京市每个区至少有2家定点医疗机构纳入试点。 北京市第一批进行门诊曼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的医疗机构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可以为异地参保人员来京就医提供门诊曼特病直接结算服务。阜外医院已经开通的病种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肾透析和心脏移植抗排异治疗。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已经开通的病种为高血压、糖尿病和恶性肿瘤门诊治疗。 北京市医保局已经要求各区医保经办机构动员和鼓励本区有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积极参加试点，为进一步扩大试点医疗机构范围夯实基础。根据试点目标，明年年底之前，北京市各区至少有2家定点医疗机构纳入试点，可以为异地参保人员提供门诊曼特病直接结算。 再来关注西城区两会新闻中心今天下午举行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西城区教委、区人力社保局、区商务局等6家单位围绕民生高质量发展主题进行了新闻发布。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宇了解一下。张宇你好。 你好啊，蒋军。 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发布会上的亮点。 这个首先呢，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教育问题啊。明年西城区呢将多措并举呢，是扩增义务教育学位是10000多个，还将呢精准的扩增学前学位，不断的提高学前教育的普惠率。同时呢，要继续推进的这个双减工作，加强呢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大力推进呢校内这个减负，提质增效。另外是努力破解小胖墩、小眼镜、小豆眼、小焦虑的问题，切实保证孩子每天1小时的校园体育活动质量，科学使用的学生健康测试结果，并纳入呢学校的考核评价的指标体系。同时呢，关爱教师成长，实行了弹性上下班制度，创新的教师的评优管理激励机制，稳步推进干部教师的交流轮岗。据了解呢，今年西城区呢是积极落实了双减政策，无证机构以动态清零，全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开展的课后服务实现了100%的全覆盖，推行点餐到校丰富课后服务内容的做法呢，被教育部列为10大经验向全国推广。再有就是今年西城区新增这个学前学位是2000个，义务教育学位是13000个。发布会上的西城区还就发布了就业新政28条举措呢，有力的强化了就业的政策的供给。新政内容呢包括增加就业与救助平衡的措施，给予呢低保人员每月2000元最长5年的就业奖励，鼓励呢高校毕业生及青年失业人员积极参加呢就业见习，给予每月2000元的生活补贴。新政策呢还提高了公益性的托底安置人员的劳动报酬，改善呢公益性岗位待遇偏低的现状。还有就是激励呢创新创业，西城区户籍劳动力成功就业1年以上的，可申请不超过40000元的房租的补贴，降低呢创业成本。发布会上呢，记者还了解到啊，明年西城区呢将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建设为引领，突出抓好的消费提升工作，开展的西单商圈的品质提升建设，制定实施西单商圈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推动了西单新一代和这个西单商场。还有图书大厦的改造升级，持续完善的地百大街的业态调整，实现的地百商场的亮相经营。再有就是精准吃补呢生活性服务业的网点，新建和规范的提升20个基本便民商业网点，推进2家百姓生活服务中心的改造提升。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宇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海淀区17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海淀区政府召开。前三季度，海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146.8亿元，同比增长12.9%。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将突破9500亿元，增速在10%以上，年度增量达到1000亿元，2年平均增速为8.7%，超过了2019年同期7.2%的增长水平。经济运行已经恢复并超过疫情影响前的水平。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蔡鹤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给我们详细说说海淀区明年在6大循环水网完善、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建设等方面有哪些计划呢？ 是这样，这个中关村科学城它呢现在是处于一种这么样的状态，就是它的北区和南区啊 公共资源分布的不是很均衡，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关村科学城的南区，也就是海淀的南边五环以里。所以说呢，中关村科学城近些年正在大力的发展北区，2022年在产业项目方面将会建成大北农生物农业创新园，那计划是2022年二季度建成。这个项目是位于翠湖科技园的东北角，占地面积是5.53公顷。那它会围绕生物育种、生物饲料等等生物大数据这样的现代农业共性关键技术来展开。另外呢，正在加快推进创客小镇二期，它是位于这个翠湖科技园的东南角，总的建筑规模是19.44万平方米，要打造一个涵盖居住、工作、文化、娱乐一站式的这么一个空间，计划是2024年建成投入。另外，这个北区啊还会力争建成华润万象汇项目，这个是在科学城北区西北旺镇，那它的商业这个楼的建筑呢面积是7.3万平方米，计划2022年年底前完工，实现永丰 F1 地块17万平方米的住宅，杨家庄32.5万平米的这个安置房的开工建设，力争建成西山锦绣府、这个翡翠云图等等约98万平米的住宅空间。另外呢，这个2022年刚才你说的这个六大水系啊，在海淀区也是非常重要的，会围绕一轴四河多河渠的这个生态湿地建设目标，那主要是以南沙河为轴线，沿岸新建西域河、崔家窑、苏家坨、上庄四个核心湿地，那全面推进万泉河、北汉河、小月河等河道生态的治理。2022年呢，并且会加快推进稻香湖水厂二期、上庄再生水厂以及温泉供水厂建设的工作，这样的话就能够提升海淀北部地区再生水处理能力和水资源的供给能力了。这样的话呢，这个北部地区一旦建设好了，它就会为这个中关村科学城整个的两区建设以及北京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的建设提供非常好的这个公共资源的服务。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蔡和娟带来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18:27，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锐江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15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8例，本土病例69例，包括浙江56例，其中绍兴市48例，宁波市5例，杭州市3例，广东6例均在东莞市，陕西4例均在西安市，内蒙古2例均在呼伦贝尔市，安徽1例在宿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浙江今天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从昨天16点到今天16点，浙江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0例，其中宁波2例，绍兴45例，杭州3例。 从12月5号以来到今天16点，浙江3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42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其中，宁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4例，绍兴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54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杭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4例。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九部门发布学前提升计划，要求到2025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超过85%。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印发了《14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其中要求到2025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将达到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将达到50%以上，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健全。 计划表示，将优化普惠性资源布局，充分考虑出生人口变化、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发展趋势，逐年做好入园需求测算，完善县区普惠性幼儿园布局规划，原则上每3年调整一次。 计划提出，要完善幼儿园信息备案及公示制度，各类幼儿园的基本信息纳入区县政务信息系统管理，定期向社会公布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收费标准、质量评估等方面信息，幼儿园园长和专任教师变更要主动向教育主管部门备案，1个月内完成信息更新。 对出现虐童、体罚及变相体罚等严重失德失范行为的幼儿园，年检实行一票否决，将视为办学不合格进行限期整改，并对涉事教职工、管理者和举办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加大校外培训机构执法检查力度，对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上培训和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托管班等名义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以及其他违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接受能力的培训活动，一经发现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教育部等九部门今天还发布了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这一县中提升计划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县域普通高中整体办学水平显著提升，市域内县中和城区普通高中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健全，统筹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推动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 县中提升计划提出要加大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专项规划实施力度，全面消除56人及以上大班额，普通高中新入学年级班额不得超过55人。对现有的大规模学校，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规模压减实施方案，积极稳妥化解大规模学校，严禁随意撤并县中，新建普通高中规模不得超过3000人，防止出现新的大规模学校。 计划提出着力构建规范有序和监督有力的招生机制，坚决杜绝违规跨区域掐尖招生，防止县中生源过度流失。 面对近年来一些县中优秀教师流失严重的突出问题，计划明确提出严禁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到薄弱地区县中抢挖优秀校长和教师，对未经组织人事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恶意从县中学校抢挖人才的，停止学校各类评优评先资格。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通过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研究发现，嫦娥五号着陆区历史上可能曾经发生过多次火山喷发活动。这个成果日前在学术期刊《科学通报》英文版上发表，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2021年7月，全国13家科研机构及单位获得了嫦娥五号首批月球科研样品，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拿到的两份月球样品共计15毫克，肉眼看上去就像两粒黑芝麻，可是科研人员却在这两份看似不起眼却弥足珍贵的样品中发现了重要线索。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新的玄武岩的样品，意味着就是说这个月球上面至少就是在这个嫦娥五号这个着陆区那地方曾经发生过多次的火山喷发作用，每次喷发出来的东西它都是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样品。那么接着找到中碳、低碳，现在我们又找到高碳，从这个直观上来讲，应该说至少发生了3次这个火山喷发的过程。 科研团队介绍，该样品含有极高的钛铁矿含量，风度接近阿波罗月海玄武岩的最高值，并富集磷酸盐矿物。它的出现意味着月球内部发生了非常特殊的地质过程。 为什么月球在演化了这25亿年以后，这内部还有这么多能量，能够产生这么多岩浆？这个能量来源是从哪来的？现在还没有能够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以后我们还要继续做研究，把这个原因找出来。 我们再来关注，创作者未经授权不得剪辑影视剧、3分钟速览电影类的短视频还能有吗？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昨天发布了《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2021》，这一版本对2019版细则进行了全面修订，结合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的新要求，规定了21种禁止出现的内容类型，并共计指出100种涉及的内容。 比如其中规定，短视频节目等不得出现展现饭圈乱象和不良粉丝文化，鼓吹炒作流量至上、激情审美、狂热追星、粉丝非理性发声和应援、明星绯闻丑闻，不得宣扬不良、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内容，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丧文化等。 其中第93条引发关注，禁止未经授权自行剪切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节目及片段。网友们惊讶地表示，这岂不是意味着抖音、快手、 B 站上海量的电影解说、影视混剪类的短视频都不能存在了？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一些 博主发布的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五分钟快速看大片这类的短视频，时长大多只有2到5分钟，一般是剪辑影视剧片段，并且配上自己的解说，让人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了解相关影视剧的剧情。 之前证券时报统计，以抖音为例，目前这一平台上粉丝数量超过100万，并且更新较为活跃的影视剧剪辑博主超过100名。某头部博主共发布剪辑后的影视剧视频343个，点赞量达到1.7亿，平均单个视频点赞量将近50万。 但实际上，这些对于影视剧的二次创作基本上都没有取得原剧的版权。2020中国网络短视频版权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1月到2020年10月，这一中心累计监测到3009.52万条疑似侵权短视频，涉及点击量高达2.72万亿次。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版本的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中，这条未经授权不得剪辑影视剧的规定就已经存在。但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各平台上的影视剧剪辑账号依然很活跃。有网友指出，其实这一细则只是一个社会团体制定的倡议，并没有法律约束力。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接下来影视剧剪辑类的短视频是否将会迎来强监管？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研究员、副教授朱威，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这个话要一分为二的看啊。他说没有法律约束力，指的是单纯指的细则来说的，因为这个细则呢，它算是一个行业行规，它有点类似于一个行业标准，连红头文件或者是连这个规范性文件，最多算是到了这个级别，可能不算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法律或者是法规啊，它可能不算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您如果仔细看这个细则的时候，他会发现哈，里面依照的呢是国家的相关的有关的规定，依照国家的法律，比如说像这个长短视频的转换的时候，它依据的应该是著作权法的相关的规定啊。所以你可以理解哈，这是著作权法在协会领域中认定的一个相关审核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的依据呢是著作权等相关的法律，那么落实和大家同意都是参加协会的这些成员，这些成员呢都是比较大牌的哈，比较正规的企业哈，所以他们都认可的这一个标准，可以把它理解成在著作权法中在短视频领域实施的大家认可的一个通行的标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法律的效力。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今年这个国家电影局包括国家版权局一些行业协会呢，都对这种未经授权的影视剧的剪辑发出了一些抗议和警告。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将来这些影视剧剪辑内容会迎来一个更强的监管？这样的监管可能会是怎样的形式呢？ 这种监管一个是立法的形式哈，你可以看到这次最近的著作权法的这次修改哈，这次特别提到了一个叫视听作品，把这个包括互联网上的长短视频都包含在内了啊，这是一个开端。那后来呢，又有这个几个平台之间的长短视频的版权之争，这个呢也是最近被炒得很厉害哈。第三点呢，可以发现，在很多平台上，像几分钟看完一场电影这样的东西可能变得很少了，除非事先拿到版权，否则的话，纯粹的这种搬运可能是没有了。所以下一步呢，再加上这么一个内容审核的标准细则，意味着可能你发布作品的时候，让老百姓看到的机会都没有了。就是在审核过程中，可能触发了哪个短视频的高度类似，它可能触发了这个审核的标准，这个作品允许发不出来了。可以说是在各个角度哈，越来越严格。 我们注意到，虽然影视剧剪辑类短视频存在侵权事实，但是也有声音建议给二次创作留下空间。经济日报今天就刊发评论说，作为新兴视频行业的短视频与电影电视剧等长视频的利益博弈，应当将其引导为共赢的良性竞争，而不应该成为相互内卷的零和博弈。 那么为什么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这类内容会火起来？如果要在保护版权的前提下仍然保留这类二次创作，有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朱威的观点。 这种作品呢，不能单纯的看它就是一个搬运啊，当然它里面包含一部分搬运，但是很多呢，我认为它是一种有点类似于像合理使用的这么一种情况啊，比如说为了介绍评价呀某一个作品呢，我们搞一些文艺批评啊、文艺评论呢、或者是为了说明某一作品、某一个人的演技啊，他有的时候呢，他会在这个评价的里面适度的引用一部分的作品，甚至把几个作品合起来来进行横向的比较，或一个作品本身的纵向的分析，他都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为什么喜欢看这样的东西呢？一方面他讲的这些作品可能我们没有看过，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有的长视频他也希望短视频给他进行引流。比如说前段时间特火的几个电影啊，其中有一个叫《你好，李焕英》，这个票房是很好的， 绝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通过短视频发现，哎，哪个片段很好看，把它引流到电影院中去看这个线下的这个影院作品的。为什么有了长视频大家还会去看短视频平台？主要的原因就在一方面可以通过横向的这种比较，还有一个呢就是确确实实有一些解说是很好的，有点像一种著作权法中叫转换性使用。比如说原来就是一个游戏，现在呢这个游戏怎么玩的，怎么解说，谁打得好，哎，给你用另外一种艺术形态表现出来了。再比如说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作品，但是呢通过这个人的解说把这个电影作品中的历史背景给你讲清楚了，哎，那好像是看这个历史剧的时候听完这个解说之后好像再回头看这个剧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叫著作权法中所说的这种转换性使用，也应当把它列为是合理使用的一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长视频有长视频的空间，短视频有短视频的空间，它俩其实并不矛盾。 我们看到有很多声音在呼吁啊，说这个应该保护影视版权，但是呢，也要为这种二次创作保留一定的空间。那您觉得在保护版权的前提下啊，来进行这种二次创作，这之间有没有更加平衡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呢？ 这种情况现在是非常多的哈。 嗯， 第一个大的类型呢，其实就是，长视频的这个作者他希望短视频进行传播，他在某一个热播剧上映的时候大量短视频都疯狂出来啊，大家一看，哎，短视频的这个片段进展片段很好啊，那就赶快去充个会员去看看相关的这个长视频了。还有的是电影，一看电影的介绍不错呀，那叫电影院去看电影了，这是一个介绍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互联互通的大的背景，比如说某一个平台他拥有了很多的作品的版权，那他可以授权 UP 主到用我的这个平台中有版权的东西，它可以有二次创作，它可以有大量的转换性使用，对于平台的这种丰富多彩，增加用户的粘连度和喜爱度有非常高的作用。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平台和平台之间，你有一部分作品的版权，我有一部分作品的版权，咱俩互不相容，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受损害的哈，直接就是这些 UP 主的利益，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我们有一些吃瓜群众，就想看这些短视频的人可能以后这样的作品会变少。其实对于长视频来说也不好，因为没有短视频的引流，长视频的市场会受到影响的。其实为什么不能有一个互利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哈？利用这种视频的这种共享和开放，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纯粹的严管视频的版权啊，来鼓励创新，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应该是以鼓励传播的方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保护这个权利人的权利，特别是不能把版权作为这个可以说大平台之间的护城河，这是不对的。 再来关注，受强冷空气影响，这两天黑龙江省北部大兴安岭地区的漠河市迎来大幅降温天气，其中阿木尔镇测得-42.5摄氏度，是漠河入冬以来最低温。气象部门提前发布寒潮蓝色预警。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几天漠河气温将会略有回升，但是最低气温仍将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提醒当地民众要注意防寒保暖。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预计从今天到明天到18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降温6到10摄氏度，其中吉林东南部、安徽东部、江苏、浙江大部等地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2摄氏度以上，内蒙古东北地区、华北等地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8级。 受冷空气影响，未来两天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部分地区有小雪，江淮以南地区有小雨。近期冷空气频繁，提醒您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18点42分，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立陶宛总理驳回外长和交通部长的辞呈，并且称政府不会下台。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立陶宛媒体报道说，当地时间14号晚，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宣布已经驳回外交部长和交通部长的辞呈，两人将继续留任。与此同时，立陶宛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将因受美国制裁的白俄罗斯化肥继续通过立陶宛运输而辞职。 西莫尼特13号在声明中称，考虑到地缘政治局势升级、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及移民问题加剧，外长和交通部长辞职将带来不负责任的风险，导致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执政联盟，可能影响政府内部组成。西莫尼特还强调，他的政府不会下台。之前一天，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不排除整个政府辞职的可能性。 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交通和通信部长马里乌斯9号曾递交辞呈，声称要为受美国制裁的白俄罗斯化肥继续通过立陶宛运输而负责。而据塔斯社报道，美国对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等企业采取的制裁措施于12月8号生效。这一公司曾与立陶宛国家铁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立陶宛公司不愿停止与白俄罗斯的合作。 那么，立陶宛政府的辞职风波究竟是怎么回事？政府又将何去何从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背后是有大国博弈的因素在里面。首先呢，就是说美国呀，它现在跟俄罗斯，也包括跟中国，它围绕着全球的竞争啊，包括打压中国的崛起，它其实是在欧洲啊，在布一盘棋。立陶宛就成为美国呀遏制中国、遏制俄罗斯的这么一个战略棋子。那么立陶宛之所以成为战略棋子，因为立陶宛这个政府啊，它虽然小，但这些政府是非常的亲美的，就是说它把它的相当于外交的一个重点、中心的任务，他就压到美国头上了，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成为美国的战略棋子换来一些所谓的国家利益，就比如说美国现在为止给了他6亿美元的一个信用贷款，那么所以说他就绑在了美国的遏制俄罗斯啊、打压中国的这个战车上面。这一次的事件其实就是由于俄罗斯跟美国啊战略博弈、战略冲突的这么一个结果而引发的。因为现在俄罗斯支持白俄罗斯对抗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阵营，也包括对抗欧盟。立陶宛呢就成了这个美国呀跟俄罗斯对抗冲突的一个前沿阵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在俄罗斯呢，比如说是中间就跟白俄罗斯政府呀一道，在这个难民问题上就摆了立陶宛、摆了波兰这些欧盟全国一道，就是故意要把难民一样的给人感觉就要输出去，反正我就是不要你们来兜着。前段时间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冲突，所以这个事态还没平息呢，又起这一波。这一次事件呢，就是白俄罗斯的钾肥公司呢，它是每年要向全世界呀出口大量的钾肥，这也是白俄罗斯的经济命门。完了，白俄罗斯的钾肥产量是占到全世界一年占到了1/5啊，20%是白俄罗斯生产的，所以它是出口啊换汇的一个经济命门。啊，美国看得很准，我就掐死你这个命门，掐死你就等于让俄罗斯看。跟着俄罗斯最后就是自食其果，他也是采取一个狠招，让立陶宛来充当这么一个执行者，就说是要中断他这个铁路运输线，你不要让他出口。因为白俄罗斯跟立陶宛之间是邻国嘛，完了白俄罗斯的钾肥就通过立陶宛的国家铁路运输公司这条运输生产线就到了西边的波罗的海，完了再经过波罗的海的这个海运啊，集装箱装船再运送到全世界各地，它是这么一个路线图。那么现在美国就让立陶宛就掐住他这个命门，所以这个立陶宛就照办了。立陶宛照办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想到就遭到了商界国有铁路的公司强力的抵制，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我一年为这个白俄罗斯运输这条钾肥生产线，我一年赚8000万欧元呢，利润很丰厚啊，而且我现在还有3年的合同没有结束啊，我还在实施当中，我不能违约呀，违约了就不是什么8000万了，可能要赔几个亿了，所以说他不干。内外交困，内困呢主要就是国铁不听话，外面呢就是美国施加压力，反正美国我就不太管这个小国家，你怎么的我不管，反正我就要求你严格的执行。所以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这种情况下，立陶宛政府就做出表态，意思就是没办法了，反正我们就也解决不了问题了，国内呢得罪企业，得罪我们的老百姓，国外呢美国的不给我们好脸色，干脆就辞职吧，所以就才放出这个风来。刚才你说的这个最新的信息呢，我觉得这个背后就体现了他这个立陶宛内部也有一个政治的这个考虑跟一个战略的博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国铁先，毕竟你是国有铁路啊，它是政府控制的，所以说他先把你这个总经理弄了辞职了，这样的话呢，避免这个政府进一步的滑向辞职的这个灾难。但是我觉得这个背后就看的是大国博弈的激烈程度，同时也说明 现在这个事情还没完，虽然国有铁路辞职了，但是美国逼着他最后照办的话，那这个这笔损失谁来买单？ 这一届立陶宛政府执政才不过一年的时间，但是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也是让立陶宛面临了他国内舆论还有在野党的批评。那么对此您怎么看呢？ 他的一切的外交行为，他一切的言行啊，他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围绕着美国的战略布局展开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体现了这个小国的心态，对这个立陶宛来说确实是非常不明智的。等于这一届新政府上任才一年多点，他就等于把以前中国跟立陶宛历届政府友好合作、务实合作、理性合作的这些外交的这个传统，一夜之间就被他毁一旦了。毁掉一个两国的友好关系来得很快，但是你要想修复啊，这个就比较难了。所以说最后他撂挑子不干了，但是上来的政府要为他付出的代价，要承担后果，要买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不公平。所以就说立陶宛体现他政治上啊，他非常的幼稚，这些政府他的眼界是很短视的，他成了美国的这个一个战略棋子一点也不奇怪，他本身他的这个素质就这么点。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国跟立陶宛啊，未来的这个关系发展较量还是会走向更加的激烈，因为背后有大国博弈的这个因素，就尤其是美国在里面掺和，有时候欧盟又跟着悄悄编鼓，所以就使得这个事态啊是比较复杂。 嗯，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夜美联储公布了最新的议息会议结果，相关分析我们马上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嗯，那么金鑫，这次议息会议的结果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 首先如市场所预期的，本次议息会议呢，美联储宣布将加快缩减购债的规模，之后呢每个月会缩减300亿美元，到明年3月份的时候将购债规模缩减到零。关于通胀，美联储承认物价涨幅已经在一段时间内超过了2%的目标，也就是说平均通胀目标已经达成。那么明年首次加息的时机将完全取决于就业市场的发展路径，预计未来几个月就业市场将会持续改善。从点阵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有10位委员预计明年末的利率在0.9%附近，也就是说明年美联储将加息3次。而从利率期货的定价来看，市场预计明年将于5月、7月和12月美联储都会进行加息。那可以看出首次加息的时点已经从6月份前移到了5月份。大家肯定还记得之前鲍威尔讲话，包括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他们用的描述都是提前完成缩减购债，从而为春季加息扫清障碍。那么现在市场预期的五月肯定是比之前预期的6月更符合春季这个描述一点。当然这些都只是一些蛛丝马迹，具体美联储首次加息将在什么时候，我认为美联储将会在明年的1季度公布作为加息条件的一个就业恢复情况作为门槛儿，到时候才能做出进一步的判断。主持人。 嗯，金鑫，我们看到昨夜美国还公布了11月零售销售数据，数据显著差于预期，那么如何来解读美国的零售销售数据呢？ 美国11月的零售销售环比增幅呢只有0.3%，显著低于预期的0.8%和前值1.8%。这说明一是因为居民部门的储蓄在快速的消耗，已经快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了，但现在的物价呢是远超疫情前的时候。第二呢是居民部门的时薪增幅开始放缓。第三呢是从 CPI 分项来看，交通运输的瓶颈还没有缓解。前段时间也有新闻报道说，那个居民在进行圣诞节采购的时候，发现超市的很多货架都是空的。那么在这样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美国的零售销售自然表现就不佳，这个呢也是逼迫美联储开始解决美国高通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主持人。 好的，金鑫，最后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684，欧元对人民币报7.2054，英镑对人民币报8.4675，加元对人民币报4.9793，澳元对人民币报4.5862。 好的，非常感谢金鑫的点评，再见。 再见。 嗯，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零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一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杨迪清瑞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七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精品内容任你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劳模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请听北京劳动者之歌劳模人物系列报道。 张一彪，顺丰速运仓管员，国庆70周年庆典活动快递员代表。2015年3月，张一彪入职顺丰速运，成为一名普通的快递员。他勤学上进，刻苦钻研，仅用一个月时间就熟悉了公司的各项终端等设备操作及业务推广技能。2015年至2017年，张一彪连续3年荣获公司快递操作零失误、快递收派实名认证100%等多项奖项。凭借对工作的热爱和过硬的能力，他很快从快递员晋升为仓管员，实现了从一名普通农民工到基层管理者的岗位蜕变。在服务网点，张一彪是同事的知心人。快递收派业务高峰期，他利用休息时间给大家做饭，让快递小哥及时补充体能，更好地服务客户。帮扶网点家庭困难员工，积极向公司提出申请，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在派送一线，张一彪是孤寡老人的好儿子。2016年10月，张一彪在派送一票快件时遇到了一位独居的孤寡老人，因做过脊椎手术，老人半边身体瘫痪，生活起居非常困难。自此，张一彪一直默默照顾这位老人，就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直到某一天，老人把电话打给顺丰公司客服，此事才被大家知晓。张一彪一直热心公益的行为感动了全网40万顺丰人，顺丰总裁王卫为他授予并颁发了社会责任奖，得到了公司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正因如此，2019年10月1日，张一彪作为快递员代表之一，参加了国庆70周年庆典活动。坐在观礼席上，他热泪盈眶。他深知，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整个快递行业千千万万个劳动工人的荣誉，更是国家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千千万万个一线快递小哥的尊重。2020年春节，新冠病毒突袭，